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六，农历11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向2021年大湾区科学论坛致贺信。 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同志们表示，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第13届海峡论坛在厦门举行，汪洋出席并致辞。 韩正主持召开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黑龙江、云南等地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建功伟大时代。 北京冬奥会点燃了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大家乐享冰雪，为冬奥加油。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举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发表谈话。 国际社会多方认为，美国拼凑所谓民主峰会跟民主无关，而是试图维持其霸权的体现。 美国10号报告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7万例。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12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年大湾区科学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粤港澳大湾区要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努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中国愿同世界各国科学家、国际科技组织一道，密切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重大科学问题研究，促进共性科学技术破解，深化重点科学项目协作，共同推进世界科学事业发展，更好造福人类。2021年大湾区科学论坛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主题为探索未来，共享科学，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表示，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与会同志们表示，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加强统筹协调。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保持经济良好发展势头。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围绕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提升效能，财政预算的编制、审核、支出的管理，我们将强化公共财政，将精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税收政策将突出再分配功能，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提高精准性，统筹财政资源，让资金发挥效益，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保财政可持续。 与会同志们表示，回到各自工作岗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高质量发展细化工作任务，拿出具体举措。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呢，让我们认清了形势，增强了信心。陕西呢，有100多所高校，有1500多所科研机构，要发挥科教优势，把这些力量都聚集起来，做足科技创新这篇文章，以更多的科创项目、科创企业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党中央做出的这些安排部署，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它落实好， 我们就是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与会同志们表示要认真落实会议精神，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要坚持节约优先，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高投入产出效率，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农业发展上，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总书记讲到关于初级产品的供给保障问题，特别强调的一条就是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碗里主要要装中国粮，吃饭问题上无论如何不能被别人卡脖子，这个思想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是永远管用，我们一定要把它坚持贯彻好，千方百计地保护好我们现有的耕地，就严守是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同时要努力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地力，提高产能。 与会同志们说，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挑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升发展质量，推动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 统筹发展和安全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提醒我们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在发展当中要注意防范各类风险，只有坚持把发展和安全统一的系统的考虑起来，才能使得我们的经济更加健康更加稳定的发展。回去以后，广东省委省政府坚决的旗帜鲜明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的重要讲话，实现高质量发展，稳中求进。 与会同志们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总结了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各级领导干部要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政绩观，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慎重决策，慎重用权，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各项工作的全面进步。 总书记的中央讲话精神，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回去以后抓好贯彻落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的西部大开发上创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奋力保持贵州经济社会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用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十一号在厦门出席第十三届海峡论坛并致辞。汪洋指出，海峡论坛是深受两岸同胞认可的百姓论坛，在两岸同胞之间架起了连心桥，铺就了惠民路。本届论坛受到疫情影响和岛内人为阻挠，两岸同胞仍以线上线下方式积极参会，充分说明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挡，同胞走近走亲的意愿不可违。汪洋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我们对此有必胜的信心。信心来自道义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台湾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台湾，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最珍视的民族气节。中国人民内心拥护统一，热切期盼统一，坚定捍卫统一，这是我们的最大底气所在。汪洋强调，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保家卫国、反对分裂的意志坚如磐石。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为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任何人都不要指望我们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汪洋指出，要安宁、要发展、要过好日子是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 我们有能力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祖国大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也有能力让台湾同胞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鼓励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本党对稳定两岸关系负有重大责任，将秉持党章党纲规范，以增进民众福祉为己念，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党主席吴成典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有利于两岸交流发展，新党一定全力以赴，绝不畏缩。台湾同胞要认清大势，共同推动和平统一。论坛开幕前，汪洋会见了出席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和主办单位代表，苏辉参加会见。在闽期间，汪洋还到厦门思明区两岸青年新家园、青椒慈济宫、通达集团调研，了解两岸交流合作等相关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10号主持召开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1年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工作，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2022年重点工作。韩正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实施以来，各有关方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早期政策逐步落地见效，重大功能平台作用凸显，风险防控体系加快构建。十四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现良好开局，要进一步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紧紧围绕总体方案确定的目标，牢牢抓住制度集成创新这个根本着力点，准确把握分步骤、分阶段的实施节奏，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韩正强调，要抓紧推进全岛封关运作准备工作，加快口岸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要进一步夯实重大平台和产业发展基础，集中精力把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把经济流量提升起来，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要着手开展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以更大力度探索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则，要进一步强化重大风险防控工作，建立健全风险预警、研判和处置联防联控机制，要加强组织协调，及时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胡春华、何立峰出席会议。 各地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真抓实干，凝聚奋进力量，建功伟大时代。 眼下产粮大省黑龙江进入粮食收储关键期，今年黑龙江粮食总产创历史新高，达到 1573.54 亿斤，占全国的 11.5%， 连续11年居全国首位。 像我们今年的水稻、玉米喜获大丰收，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都能实实在在地落实在我们每一个农民身上。习总书记呢，时刻关心惦记着我们农民，我们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要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到2020年底，黑龙江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8100万亩，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8.3%，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8%，全省主要农作物两种基本实现全覆盖。 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黑龙江农民指出了这个致富的方向，叫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种植好了，现在机械设备也现代化了，种田种地的积极性也非常高涨，农民致富增收的门路也多了。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黑龙江将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三大体系，力争“十四五”末全省粮食综合产能达到1600亿斤。 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的殷切嘱托，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从农业生产到生态保护，各地紧密结合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村里为保护洱海建设的生态搬迁新房最近陆续交房。随着近年来洱海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好生态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古生村考察，嘱托我们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现在洱海水越来越清了，生态环境美了，游客也多了，我在家里面就把钱赚了。总书记领导我们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 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15年、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要求云南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从2016年开始，洱海全面打响保护治理攻坚战，围绕洱海设立的民族特色村寨游、生态湿地观光游也陆续兴起。 洱海保护治理实践证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守住了绿水青山，乡亲们日子才会越过越美。 迈上新征程，云南将按照六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加大九大高原湖泊生态治理力度，通过打造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和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大优势产业，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形成特色鲜明、技术先进、绿色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体系。 我们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就是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云南全省上下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让七彩云南的良好生态环境更好地造福人民。 北京冬奥会点燃了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大家尽情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为冬奥会助力加油。 这几天，四川阿坝州理县的鹧鸪山滑雪场迎来众多冰雪运动爱好者。除了长达1.66公里的雪道，这里还有吸雪乐园等十余项冰雪运动项目。 马上就是我们的冬奥会了，大家一起就全民参与冰雪运动嘛，助力冬奥会为我们的奥运健儿加油。 阿坝州利用地处高原的优势，建成了四个滑雪场，举办了滑雪节、攀冰节等活动，让大家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在湖北恩施绿葱坡滑雪场，新建的8条雪道投入使用，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前来打卡。在辽宁丹东天桥沟的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千余名雪上运动爱好者在专业教练指导下尽享冰雪运动的快乐。 迎北京冬奥会，然后慢慢很多的小朋友加入进来了，可能周末休息了，全家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就来滑雪。 普及冰雪体育文化，河南、陕西等地积极推进冰雪运动走进校园。在河南沁阳，当地的小学购置冰雪项目装备，成立校级社团，普及冰雪运动。在革命老区陕西肇金，当地把中小学的体育课搬进滑雪场，让学生参与和体验冰雪运动的魅力。 我特别喜欢滑雪这项运动，锻炼了我的胆量，也锻炼了我的毅力。冬奥会在咱国家举行，想想都觉得自己心里特别的激动。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指出，近日美国举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以意识形态划线，把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煽动分裂对抗，转移国内矛盾，维护美国世界独霸地位，破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方行为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发言人指出，美国不是什么民主灯塔，美式民主已背离民主内核。 各国民主道路应由本国人民自主选择，而不应从外部强加。打着民主旗号煽动分裂对抗，是开历史倒车，只会给世界带来动荡和灾难。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叠加影响，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加强团结与合作。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伪民主、反民主和打着民主幌子进行政治操弄的行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当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仍处于发展阶段，死亡率出现上升，奥密克戎变异株进一步增加了疫情不确定性，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近期局部地区发生了由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小范围疫情，呈现出传播链条多、局部散发和小规模聚集性特征并存的情况。 十二月以来，我国新一轮疫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口岸城市及临近地区，疫情防控关键抓防，重点是守住国门，外防输入，重中之重是口岸。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口岸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口岸城市要建立口岸防控专班，严格口岸城市人员流动管控，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口岸城市范围并公布之日起，至2022年3月15号，离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人员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前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的人员抵达后至少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截至12月10号，全国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11亿6248万8000人，全程接种覆盖人口比例达到82.5%，整个人群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1/10,3到11岁儿童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青少年和成人。奥密克戎变异株不影响我国现有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我国监测体系也具备及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病例的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10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含8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1例，含20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2月1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272例。截至12月1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9,189,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日前，民主与人权系列云上研讨会分别在湖南长沙、陕西西安、山东青岛和北京举行。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来自人权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基础和人权原理展开探讨。与会学者表示，民主和人权具有共通的人类价值，但往往被少数西方国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利用。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公共参与、有效决策和有力执行的统一。今明两天，延庆东澳村开展全要素运行测试，360人组成的代表团和观察团和1100名工作人员共同参加代表团注册、餐饮保障等日常运行项目测试、抵离运行测试、开闭幕式集结等6大类测试项目，以及新冠疫情处置、消防疏散等4个应急演练场景测试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世界杯美国铜山站的比赛落幕，中国选手谷爱凌以90.50分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谷爱凌继本月5号夺得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冠军后，一周内第2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近日， 阿尔金山第四次科考野生动物越冬监测活动正式启动，科考人员将通过科学手段对监测区域内的野生动物，主要是有蹄类野生动物和食肉类野生动物的数量、分布、越冬状态等方面进行监测。 国际社会多方认为，美国拼凑所谓的民主峰会无关民主，而是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体现。 美国召开的这个会议讨论的各种问题情况与民主和人权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属于地缘政治和争夺世界霸权的范畴。我认为如果美国将这个会议称为世界霸权峰会，会显得更加诚实和正确。 美国举行所谓民主峰会的动机极具讽刺意味，美国夸夸其谈的所谓民主和人权与人们期待的安全繁荣的真正民主毫不相关。我们亲眼看到美国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偷走叙利亚的石油和小麦。 一个没有一点民主的政府和一些精英天天拿着民主做文章，实在是巨大的谬误。 美国对我们实施了近60年封锁，让我们缺少药品和其他物资。一个肆意攻击他国、封锁他国的国家，没资格向任何人说叫民主。 多国人士指出，美国自身问题重重，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不力，社会撕裂、种族矛盾等问题愈演愈烈，所谓的民主峰会非常虚伪，只能以失败告终。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峰会非常虚伪，美国自身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我认为美国政府现在这样做真正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转移对其内部矛盾的视线，因为美国自己问题重重。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所谓的民主峰会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成果，很明显这是一场失败的峰会。 今日美国十号援引美国民权人士的话报道说，当总统拜登主持所谓民主峰会时，美国自己的民主却在崩溃。美国自家的房子已经起火，没有资格充当民主的火炬手。 我觉得我们美国还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这需要改变。 现在美国社会分裂处于历史最高点，一切都如此两极化。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到2,678,625,289例，死亡病例为5,285,888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983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9.67万例。10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72,294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2,113例。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国有45个州的新增病例都在上升，有25个州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因新冠肺炎住院的人数比一个月前增加了40%。在密歇根州，新冠肺炎住院人数在过去一个月增加了88%。英国十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8,194例，为今年一月初以来最高，累计确诊超1,071万例。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1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和北约为排除北约东扩的可能提供法律保障。声明警告北约不要将乌克兰纳入其中，称这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甚至会导致欧洲发生大规模冲突。声明还呼吁北约对俄方此前有关缓解欧洲紧张局势的提议做出具体回应，并暂停在欧洲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天表示，不会取消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承诺。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8%，同比上涨6.8%，是1982年6月份以来最大同比涨幅。美国当月 CPI 大幅攀升，主要受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其中汽油价格同比上涨58.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